毛遂自荐。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，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。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。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。故事是这样的。公元前的251年，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，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。平原君打算从食客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，随同他前往楚国。挑出19人后，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。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：听说你要带20人前往楚国，现在尚缺一人，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。平原君不熟悉毛遂，问他道：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？已有3年。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，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。你来我这里3年，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，可见你一无所长，所以你不适合去，还是留下吧。可是毛遂说：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，那么不仅是锥尖钻出口袋，恐怕整个锥子会像何穗那样挺出来呢。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，同意他随同前往。途中同行的人在与毛遂交谈的过程中，逐步地发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都很钦佩他。不料楚王不愿联合抗秦，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。毛遂代表其他19个人上台去说服楚王。楚王听说毛遂是平原君门下的食客，怒气冲冲地要他下台。毛遂按着剑走进楚王，大声说道：大王所以敢当众斥责我，是因为楚国人多势众，但如今大王与我处于十步之内，楚国纵然强大，大王也倚仗不着，因为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。楚王被毛遂勇敢的举动吓呆了。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说：共同抗秦对赵楚双方都有好处，道理是如此清楚明白，没有理由反对。毛遂的一席话终于说服了楚王，楚王决定和平原君歃血为盟，联合抗秦。